有妹妹。请问小娘子，你们这里叫什么村？ 独曲村。 哦，这里的人家独姓独么？ 只有我们一家姓独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，可有亲戚？怎么，亲戚也没有？哦，老亲没有，新亲戚一定有的呀。哦，新亲戚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淘气了，像是也只有一马和九牛，新亲戚又还没有啊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新亲戚一还没有啊。 哎呀，银子归他来了，银子归他来了。 尊府的桃花开得十分茂盛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 我们哪有不好之理？ 尊府的桃花与别处大不相同。 嗯，先是我们栽种的好。 不然是栽种的好，看这交红论本，以小娘子的面貌一般，岂不是格外的好看？ 嗯，我看这桃花的颜色，倒与水寒的面色差不多。 哎呀，小是真的醉了。真的醉了，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，妹妹与小娘子作伴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领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 thank you. 酒，十里花香直闹家。啊，儿啊，儿啊！ 弟弟回来了。 你看些什么？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。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

Thank you.

么邻居什么人才到了下一些不管家的命

阴晴不一儿，丢一个一位美臣就有过，也我没破你老不成那金黄一叫，写我想儿在梁下里勾引转眼来，马刘表你打那大地赤身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留不到在两前空荡令臣为什么，见那人头里不打包成盘子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爱本心，去呀请那包包名声送念金文掏出耳的阴门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忘了无学，去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